到迷你说，我现在呢坐在我的浴室里录这个节目，所以是没有专业器材，就是一只手机，一台笔电，可能整节目听起来会很空旷，回音很大之类的。 But I don't care. Lo-fi is the new sexy.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和我自己好了。米米说这个节目名称是取自一本法文小说，叫做《莉拉蒂萨》，中文的翻译名称是莉拉说。我只是把莉拉换成我自己的名字而已。嗨，我是咪咪。莉拉说呢，是一位匿名的作者所写的。出版社在书的前言中说明，当时手稿是由一位律师交给他们。作者他不想要现身，也不愿意表明身份。手稿呢是潦草的写在两本笔记本上，书名《莉拉蒂萨》则是出版社从这本笔记本上面写在边边的一句类似像是标题的字所取的。那书中的主角的名字叫西摩，他是一个19岁的男孩，因为文字跟笔调中透露出很真诚的力度，很像是一个初恋少男的心情笔记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就也有人觉得西莫就是本书的作者。那这本书的内容呢是在描述西莫他喜欢的女孩莉拉总是不停的对西莫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所以书的叙事开头总是莉拉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故事啊甚至是很光怪陆离，甚至很淫秽暴力。女孩子是不停地说，应该是想要寻求关注和渴求被人能理解。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在很多网络商店都可以找到，像是什么博客来啊、成品啊。我觉得我跟西莫描述的莉拉是有点类似的人。我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很喜欢说故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很能聊天的人，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开了一个播客的频道来说故事，来讲话。那我就决定要叫他咪咪说。就是节目名称的由来，哒哒。这个节目呢，我的理想是每一集我都会分享一则食谱和一个跟食谱相关的记忆故事，另外再加上一首适合与这道食谱搭配聆听使用的音乐，所以你可以一边做菜，一边想着关于这道菜的故事，然后听着背景音乐。希望可以因此做出一道充满料理，充满灵魂的料理。节目会以一个纯说话的方式进行，所以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食谱内容或关于故事及音乐的详细内容，我会把这些以图文记录的方式放在我的网站上，你可以在 podcast 的介绍栏位中找到连结。网址是 mimiditca.com， 咪咪迪卡 .com。 那今天这集节目就算是个试播，背景音乐里我播的是 Kala 的 Scavengers 这张专辑，你可以在 Spotify 里面找到他们的专辑。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节目，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